钱啊，给咱们的孩子，这可比什么微信红包啊有意义太多了。好的，再来给各位听众说一下，猪年纪念超是由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与919-9969-400-919-9969。抓紧时间，因为这次猪年纪念超的订购方式采取的是实名制排号预订，只有号码越靠前呢才越有机会订购到。400-919-9969-400-919-9969。现在是猪年纪念超的统一的订购时间。那刚才呢，从订购平台反馈的信息啊，很多朋友都是三组五组的订购。如果你也想预订的话呢，现在呢可以拨打统一的指定发售专线400-919-9969-400-919-9969。猪年纪念超是由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与大西洋银行发行的双胞胎纪念超，每套十对，统一发行价是99元一对，首批次限量发行5000套，每个人凭借身份证限量订购5套。 200多年前的老戏楼，那可是有不少的故事。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一起聊聊北京那些著名的古戏楼。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要说起这三庆园，就不能不说三庆班。1790年，徽班三庆班率先进京，开启了京剧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徽班进京。从那以后，各大徽班逐渐都来到了京城，三庆园就是三庆班的主要演出场所，前身是乾隆年间的宴乐居。这座建于200多年前的老戏楼，可以说是见证了京剧从萌芽到发展再到达艺术高峰的过程，一众的京剧名角都曾经在这里长期驻演。同时，三庆园还是京剧历史上最有名的科班傅连城的发源地，也因此三庆园和广德楼、广和楼、庆乐园、同乐轩、庆和园、中和园一起被誉为是京城七大戏楼，还和广德楼、广和楼、庆乐园并称为清代四大名园。不过三庆园戏楼的命运那是相当坎坷。19世纪中叶，三庆园在演出拿火龙这出戏的时候着了火，被大火烧毁了，重建之后又隔了几十年，1900年的6月，大栅栏一带起火，又烧毁了包括三庆园在内的一众戏园。1905年，张云鹏带领众人筹资复建了三庆园，三庆园还成为了北京最早经营电影放映的戏院。在他之后，大栅栏街上的大观园、庆乐园以及东安市场的吉祥茶园才相继开始放映电影的。从那个时候起，三庆园又一路红火到了上世纪的中叶，见证了众多名角的兴盛崛起。比如1908年前后，名角谭鑫培、陆三宝等都在这儿演戏。1912年，喜连城科班更名为傅连城科班，三庆园成为了傅连城科班的发源地。1913年，灵界大王刘喜奎开始在三庆园演出，演出剧目以独占花魁最为著名，三庆园卖座十分红火。不过根据资料显示，到了1950年，三庆园因为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而停演，随后成为了大栅栏商场的职工食堂。1964年，荀慧生慰问商场职工，在人家的食堂里演出了烤红一句，也完成了他在三庆园的绝版演出。到了1972年，三庆园就因为房屋破败而被彻底拆除了。从2010年开始，随着首届大栅栏三庆园主题文化展的举行，没有了戏楼的三庆园又开始慢慢向京剧靠近，组织起了各种戏曲演出活动。2013年，三庆园重建项目正式启动。这次重建是严格按照史料记载和老照片来恢复原貌的。重建后的三庆园建筑面积达到了1600平方米，恢复了1905年三庆园的内部建筑格局，整体由牌楼、连廊、天井、戏院等部分构成。史料记载，原来三庆园的戏台前曾经有一副抱柱联，上联是假象写真情，邪正中间，试看循环之理， 下联是金石传古式，衣冠粉黛，共以色相于斯。2016年重新开张后的三庆园沿用了民国时期的名称三庆戏院，这段韵味悠长的对联也被重新挂了起来，再度见证了京剧在新时代的发展。如今除了演出之外，三庆园也在摸索着自己的生存之法。去年六月，三庆园就尝试跟旅行社合作，成为了京剧一日游的行程站。通过戏曲艺术角色扮演、京剧唱腔练习、穿戏服、画脸谱等方式来加持营收。随着年轻观众逐渐成为演出市场的消费主力，京剧能不能抓住年轻人的目光，才是百年老戏楼未来能够持续红火的关键所在。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北京那些著名的古戏楼。一提到古戏楼，很多人都会想到前门西河院大街上的正义祠戏楼。这栋300多岁的老建筑被称为是戏楼文化史上的活化石。相传在明朝，这个地方是一处古庙。到了康熙年间，京城有不少做买卖的浙江绍兴人，他们很有经商头脑，生意做得也不错。这绍兴人有了钱以后呢，就开始涉足京城的地产业。最开始正义祠的老板只买了3间房，后来越发财大气粗，就筹建了一座会馆。起初是作为浙江商人聚会的场所，用处很明确，是为了以奉神明、立商约、联乡议、助游烟也。那这座会馆为什么叫做正义祠呢？其实还是跟经商有关。那时候商人们供奉财神赵公明，赵公明在道教系统里被尊称为正一元帅，而一字和乙字是通用的，所以叫着叫着就成了正义祠。这南来北往的商人聚集到一起，自然要唱大戏来丰富娱乐生活，这也是为什么在不少的会馆中都有戏楼建筑的原因。而且前门地区本来就是戏园子云集的地方，上到王公贵胄，下到平民百姓，都喜欢到这儿来听戏。说起来，古人听戏原本都是在露天的剧场当中进行的。辞海中就介绍过，中国两汉演出百戏的广场已经具有露天剧场的雏形了。唐代寺院中的戏场是后代庙台的前身，宋元时期把剧场叫做腰棚或者勾栏，而清代宫廷剧场装有机械设备，民间剧场则习惯称作茶楼或者茶园。中国的第一座室内剧场就是正义祠戏楼，它是正式的把演出的舞台和观众的看台连在一起的建筑。正义祠戏楼的舞台非常有特色，戏台比较小，只有36平方米，再去掉勾栏又得少掉几平米。台前有2根柱子，柱子后面各有1个水缸。哎，您知道这水缸是做什么用的吗？有人说是防火，这有点道理，但还不全对。我们知道戏楼可没有话筒和喇叭，演出的时候水缸里装满了清水，演员发出的声音经过水的反射就可以更加清晰洪亮。正义祠的戏楼分为2层，戏台是3面开放式，正前方和两边有上下2层的高级敞开式包厢，面对着戏台的前边还有一个大约100来平的看池，可以同时容纳200人左右。正义祠一开始的建筑可能不是这样的，是从清朝中期开始，承接的演出业务越来越多，演出所得的收入又反复投入到房屋建设上，这才形成了现在这样的格局。自从乾隆55年四大徽班进京演出，到后来嘉庆道光年间各大戏班齐聚北京， 进京的徽班除了给宫廷唱戏之外，也开始在京城的各大会馆演出。当时的会馆主要有平阳会馆、三进会馆和正义祠这三家，而徽班正是在这些会馆的演出中兼容并蓄了包括昆曲在内的各个剧种的精华，从而才形成了京剧这种艺术形式。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正义祠戏楼是京剧诞生的见证者。在正义祠300多年的历史中，登台演出的名角大腕自然是不在少数。据说乾隆70大寿的时候，四大徽班进京，徽班演员米英仙就在正义祠演了《战长沙》里的关二爷。他一出场，面如重枣，听戏的官员和百姓跪下了一大片，还以为是关二爷显灵了。同治4年，程长庚率领的三庆班、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等大腕都在正义祠演出过。1919年，名伶余淑妍在正义祠为母亲祝寿办堂会，更是名角云集，盛况空前。当代的许多著名艺术家梅葆玖、谭元寿等也都曾经光临献艺。历经300多年的正义祠戏楼，如今仍然焕发着艺术的青春。它不仅是戏曲演出舞台，更成为了京城一处独特的人文景观，吸引着大批的中外宾客。 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田阳，咱们今天聊的是京城里那些有名的古戏楼。刚才说到正义祠的前身是浙江商人在北京开的会馆，而当时的不少会馆都是京剧的演出地，其中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会馆，就是湖广会馆。那为什么叫湖广会馆呢？湖广可不是湖州和广州，这得说到元明清三代的行省制度变迁了。湖广行省起于元代，在明朝叫做湖广布政使司，到了清朝，湖广省一分为二，北边就是湖北省，南边就是湖南省，所以湖广会馆其实是湖南和湖北共建的一个跨省会馆，所以也称之为两湖会馆。在建立之初，湖广会馆主要用来招待湖南、湖北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他们都需要住处。家乡在京任职和经商的人们为了汇集这些未来的人才，就集资修建了这么个会馆建筑。湖广会馆的位置在虎坊桥的西南，这地方最初其实是个私宅，而且不是一般人的宅子，相传是明朝张居正的故居。根据史料记载，乾隆、嘉庆年间的历任大臣也都在那里居住过，宅子也在不断的扩容修建，形成了越来越大的规模。咸丰7年，两广总督叶明琛被英军俘虏到了加尔各答，后来死在了那里，叶家的家道就此中落。于是叶明琛的弟弟就把住宅捐给了隔壁的湖广会馆，正是叶宅和湖广会馆的合并，才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4万多平米的大规模建筑群。现在湖广会馆的建筑群包括文昌阁、香贤祠、楚婉堂、大戏楼，园子里还有一口子午井。所谓这个子午井，是说这口井每天到了子午时分，里头就会有清泉上涌，井水格外的清甜，其他时候打出来的水却是苦的。而香贤祠这个建筑现在正是北京戏曲博物馆的所在地。北京戏曲博物馆是北京的第100座博物馆，地方虽然不大，却收藏了不少和戏曲有关的老物件， 其中的镇馆之宝是光绪年间著名旦角陈德林进宫用的一块木质腰牌。咱们再说回湖广会馆的戏楼，这个戏楼是在1830年加盖的，曾国藩的六十大寿就是在这里举办的。戏楼两侧的对联也是曾国藩写的，上联形容的是湖南，下联讲的是湖北，反映了曾国藩对故乡的一往情深。湖广会馆大戏楼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晚清民国时期，谭鑫培、余淑妍、梅兰芳等京剧泰斗都曾经在那里献过艺，而且这座戏楼的视角和音响效果都非常好，还被誉为是世界十大木结构剧场建筑之一。湖广会馆大戏楼跟前头说的正义祠相比，可以容纳的观众要多一些，能容下大概1000多人，所以这里除了名家荟萃之外，清末民初的不少重要集会也在这里举行，比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就是在这里主持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后来也是在这里举行了多次会议。湖广会馆有着辉煌的历史，但是经过百年的风吹雨打，也变得残破不堪，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光彩。1984年湖广会馆被立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底北京市做出了修复北京湖广会馆的决定。历时10年的时间，经过各方人士的努力，这个修复工程在1996年才宣告竣工。同样是在1996年5月，北京湖广会馆大戏楼正式对外开放。修复后的戏楼四周的墙壁是工人师傅仔细研究后恢复的博古彩绘，戏台上方的匾额写着泥商同勇四个大字，1丈6尺的抱柱楹联依然是曾国藩当年写的那一幅，未缺共朝宗，气象万千，宛在洞庭云梦，康渠斜舞蹈，宫商一片，依然白雪阳春。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咱们今天聊的是京城里那些历史悠久的古戏楼，刚才说的都是一些民间的演出场所。我们前头也说到，京剧的诞生要追溯到徽班进京这个历史事件。他们进京可不是给老百姓演戏，而是被皇帝叫来的。最初三庆班进京就是乾隆皇帝过生日才把他们调进京城的。那咱们说完了民间的戏楼，咱们也得说说宫里的。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北京，故宫里的一座戏楼曾经上了热搜，这座戏楼就是畅音阁。畅音阁是故宫里体量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为完好的戏台。特朗普的故宫之行就包括去畅音阁看了一出戏。按照单霁翔院长的说法，畅音阁大戏台近百年来都没有举行过表演，是直到去年的世界古代文明保护论坛以及为特朗普夫妇的演出，才让畅音阁重新投入了使用。畅音阁全称是故宫宁寿宫畅音阁大戏楼，堪称是当时的国家大剧院了。畅音阁的舞台分为三层，从上到下分别叫做福台、露台和寿台。最下面的寿台面积达到210平方米，是当时一般台面的8-9倍大。戏台内部的装置就更厉害了，寿台上下一共有3个天井、5个地井，使用的时候把盖在上面的木板掀开，木质的辘轳架子可以用来升降演员和道具，一旦演到神仙鬼魅的戏份，上层的浮台和露台就派上了用场，完全是清朝的吊威亚。即使有100多个演员同时在舞台上演出，也一点都不乱，人员道具都井然有序。根据史料记载，畅音阁最多可以容纳上千人同台表演， 更妙的是，昌英阁还设置了一个喷水装备，像是罗汉渡海这样的剧目，台口的鱼嘴就能喷水出来。到了一出戏结束，院子里都得攒一汪水。最近故宫官方也表示，以后将会逐步恢复宫廷戏曲的演出，而且未来还会开放演员们化妆准备用的半戏楼地下空间。这个曾经的宫廷戏楼，我们一览真容的时间是指日可待了。清宫的戏楼除了大家目前还进不去的畅音阁，还有一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也是进得去的，就是颐和园里的德和园戏楼。德和园跟前头介绍的畅音阁是目前中国三层结构的老戏楼中仅存的两座。曾经圆明园里的同乐园戏楼，承德避暑山庄里的清音阁也是三层结构的大戏楼，不过他们一个随着圆明园遭劫而毁掉，另一个是毁于火灾当中。德和园大戏楼建造于1895年，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看戏的地方。因为慈禧痴迷京剧，常常邀请各种京剧名家登台表演，像是谭鑫培、杨小楼等名角就都在德和园献过艺。慈禧是充分发展了自己的爱好，倒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京剧艺术的发展，所以德和园大戏楼也有着京剧艺术摇篮的美称。您要说慈禧到底有多喜欢看戏，从德和园大戏楼建成之后，慈禧在这儿听了300多出戏，基本上他只要到了颐和园，第二天一定会来德和园，甚至在慈禧去世前的一个多月还在这儿听了最后一场戏。如今的德和园依然会有宫廷歌舞的表演，您下次去颐和园游玩的时候不妨进去感受一下，那可是以前老佛爷才有的待遇。好，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关于京城里这几座著名的古戏楼，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每次闭上双眼，每次在舞台前，无数的感动在我心中一直不停出现，每秒心跳中间一直都感动无限。每张可爱笑脸，每句爱的誓言，总让我有勇气可以去一直不断向前，每份你的心愿一直都在我身边。因为你给我生命最大勇气去向前，即使困难我也会一直追寻，不退却。 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